给你。 哎呦，麦克风忘了事。 好吧，这个音量勉强接受啊。下堂课再来。那个上堂课啊，我跟同学推荐说可以自修的书啊，那个金匮的教材那个上课的文字稿，我上堂课带的是连建伟教授的，但我回家才留意到，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大陆的庄家理教授的，那所以这本同学也可以参考一下啊。那然后呢，有一本书呢，我是觉得同学家里面有一本呢，可以增加你的生活乐趣，就是这个书啊，是大陆编的一本《历代宫廷方集成》。那你知道宫廷方就是比较不会吃死人的啦，对不对？就什么药材做的比较精啊，所以它里面的那些什么丹丸高散哦，就是比较高档一点。那不，其实我们这个班剩下的贵妇也不多了啊，但是我还是心里面会讲，都比较配得上各位贵妇的身份啊，就是可以，就你可以参考。但是他因为宫廷方也不知道他那个主字啊是要拿来唬谁的，每一个都写得跟仙丹一样。那我想应该没有那么仙啊，就什么吃了这个药丸会活到360岁，我想应该是没有啦。但是就他的结构上面来讲，我觉得算是安稳。所以同学如果要配的话，说不定你每配一个方都可以翻一翻这本宫廷方啊，去找一找有没有一个好像比较龟毛但是吃起来会比较感觉好的药的做法，好不好？就是用来增进你的中医的厨艺用的书。好，就是这个其实还不错啦，这本书编的就是从元朝的御药院方一直收到那个清朝的这个太医院方啊，算得上是蛮好用的一本书。而且我在这个班上一直没有教一个东西，我最近在翻那个书啊，因为已经借去很久都没有怎么再认真研读啊，所以我又抓药回来了。那这个我在翻这个书就觉得哇，有一块地方很诱人，因为它有很多那种膏药，就是你先用麻油哈，那个泡那些药材的粉末泡个10天，然后再把那个粉末煎成焦焦的，然后呢再把麻油煮滚，然后准备差不多那个麻油的重量的0.45左右的千丹，然后一点一点加到麻油里面，因为不能一次加多，加多了它会大铺起来，那个化合的时候有气泡会整铺掉。我们家现在已经毁掉一个洗手电台跟一个瓦斯炉了，明天要请水电工来刮，看能不能刮得开。那这个那个膏药做出来以后，你知道那种像狗皮膏药吗？你就把它摊在布上就可以贴穴道。那这个因为我想有些同学是很懒得做灸的，但是你如果一个膏药贴在穴道上，而且一块膏药通常可以，好的膏药一块是可以重复使用，就是你洗澡的时候撕下来，然后洗完澡在电灯泡上面烤热一点再扒回去，那贴回去以后，当然它的粘性会有点弱，你要用个胶带啊怎么帮一下，但是好的膏药一块是可以贴15天的，而这15天如果你平常洗澡以外的时间都贴在穴道上的话，其实就比你灸很多状还要有效。就是这个， 哈， 就不会有烟啊，就是，那我觉得这些方式，我觉得还是可以采用啊。那是这个，然后呢，我上次介绍同学的书里面有一些是日本的医书，那我要跟同学讲一下，就是日本的医书。跟现在的一般中医教材，跟张仲景的医书的这个阴阳虚实的讲法是不一样的。同学知道这件事吗？有没有提过？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中国人现在的医学，如果我说这个人阴虚，那你会说这个人营养不良、血少，人比较干燥，这叫阴虚，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日本的医书讲一个人阴虚的话，他是说这个人体质是属阴的，这个人的气质是属阴虚的，所以这个人是又阴又虚的，你知道吗？就他的那个阴跟虚不是连起来定义的，所以日本人他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阴虚的人， 那个人可能是需要吃四逆汤。那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人是一个阴虚的人，那这个人可能是需要吃炙甘草汤。你懂那个意思吗？就是定义上是 相反的、哦、不一样的向度。那至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说的虚实呢，张仲景是这样子，那个病邪啊，如果是有形的东西叫做实，那么如果是能量上的东西，张仲景说是虚。就比如说这个人肠子里面有大便，大便是有形的一坨一坨的，那张仲景就会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实症的病人。那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栀子豆豉汤症，栀子豆豉汤这个卡到的感觉是气卡到，是能量卡到，并没有很实质的东西在那里，那张仲景就会说这个栀子汤症的病人是一个虚邪这样的、哦、所以我们在看医书的时候，这个阴阳虚实的定义还是会有一点不一样的啊、哦。我平常会说阴啊阳啊，我就说大体上来讲，比较偏能量的叫阳，比较偏物质的叫阴嘛，对不对？可是呢，张仲景的话是比较偏物质的叫实，比较偏能量的叫虚，啊、哦，这样子。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啊？哦，对了，如果你要买艾草条的话，有人告诉我说那个杏林书店它快要进货了，说对对对，就是什么在两个礼拜就进货了，说是转告老板说大家可以去订哦之类的，就是那个牌子的艾草条，因为像那个牌子的 上两个礼拜去，他说都没有，我还不小心 哦，说是快要来货了。那个因为有人啊去找这种艾草条，就看到说差不多那个品质水平的艾草条，因为杏林书店不是说你一次买多好的话便宜一点嘛，还打八折嘛，对不对？就是如果同学团购的话好像还可以，就问一次买十盒的话它就150就变120了嘛。那这个品质的艾草条，如果你是在那个候车站啊，那个什么青山仪器行那里买啊，那种级数的艾草条，青山仪器行一盒都270啊，一盒270还不见得比较好用呢，对不对？所以就是有120又比较好用的，为什么要去买270比较难用的？好像存心要证明我是贵妇，我就是散财一样，对不对？不用嘛，啊，就抠一点就好了啊。而且艾草条是要养啦，就你先买了囤着。然后每年农历6月6号放到屋顶上去晒一天，然后再跟干燥剂一起封进乐扣盒，你这样子养个2年3年之后，那个效果就不得了了。 多晒一定要晒吗？如果 晒比较好，晒比较好。 比较 收吸收太阳的热。就是我们中国人晒棉被是农历6月6号嘛，对不对？那就挑6月5号或7号了啊，就是大概抓一抓嘛，对不对？真的不行就挑夏至嘛，对不对？就如果你这些东西养得好的话，先买了在家里面养个几年啊，那等到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要用啊，就会效果很好。因为这个用新艾草条它就很烫，然后那个火力就是很旱。 晒的时候要把塑胶袋拆开吗？ 可以拆啊，可以拆啊。拆吧，拆吧， 塑胶袋要拆， 塑胶袋 要 拆。那么我们这个课呢，到今天是倒数第四堂了啊，眼看着呢，我也是进入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了。那但是我们中国人、日本人都有一句俗话叫“急事缓办”啊。我每次说我今天要来拼进度，然后就一定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无意识的反弹、哦、然后就开始讲一堆不相干的闲话，然后到最后进度就落后了。就人真是跟弹簧是差不多的，不能硬来。所以我的想法呢，就是有些事情说不定我可以依照惯例，就是如果这个课要结束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什么东西没有讲完，对不起大家的话，那就免费赠送课就好了嘛，对不对？我就之后就我们找一个易经学会空着的，像礼拜几，因为之后礼拜一我要继续教庄子啊，那这个，那我就 再继续赠送一点这个收摊客就好了嘛，啊，这个心情上不要搞那么紧张兮兮的，这个因为这样子拼了命的，好像要赶客，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老实说我上课一向，就原则上来讲，哎，你在笑什么？ 希望你说到的事要做到， 欸。我说到什么事要做到？ 就 啊， 就是 message 继续 吧。说到是补课嘛，送课嘛，不一定会做到，哦。我那时候上的庄子课也说，哎呀，这个进度不很慢啊，那一到时候送大家免费课，就居然二十堂课就打完收工了，对不对？ 我不给他 哦。哦，你怕你们卖到满光碟，人家以为你扣下最后几堂课。没关系，这种事情我常常说大话的，就我每次都说没关系，交不完，到时候免费赠送就交完。 没有说就。 怕被 污染。 哦，被污染啊，没关系，被污染不错。这个今天呢，我们六经病的部分，我们要正式的进入厥阴篇啊。那厥阴篇呢，我是不打算逐条教的，因为厥阴病我大概跟同学讲一个大意就可以了，因为他的那个逐条的部分哈，一直以来让这个中医的研究者啊颇为伤脑筋，就是说厥阴病如果你要逐条教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张仲景说的种种感冒的现象，你如果是前面六条，前面五条经啊，你拿到病人眼前去拿书对着他看，你都会觉得这个病人很乖，完全是照书生病，就是少阴病，就是张仲景说的少阴病的样子，太阴病就是太阴病的样子，少阳病就是少阳病的样子。可是呢，厥阴病就出现一个临床医师很不舒服的点，就是他拿着书去跟病人身上找证的时候，他觉得不是这个病人在乱病，就是张仲景在乱讲。所以像大陆的那个已经过世的这个胡锡素老教授啊，他都是抓主症开药为主的，就是大陆北京的那个金方教学在学院里面的话，就是刘度周教授那一派比较会讲病机，那胡锡素教授那一派就比较是抓主症就开了。那胡锡素教授呢，就是抓主症开药这种事情他做得很顺，对不对？结果呢，他到后来晚年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厥阴篇呐，大概是错解，真正的厥阴篇只有四条。意思什么？意思说他其他的条，他觉得他临床上看不到。那桂林本的厥阴篇呢，是特别大块，因为桂林本的厥阴篇哈，它是包含的那个宋本金匮要略的那个杂病里头的消渴篇，就是糖尿病，跟下痢篇，就是肠胃炎拉肚子，跟呕吐篇，跟小便不利篇，就是把这些在宋本的分，也就是说啊，厥阴病他在宋本那个时候，因为宋本是这样子，就是先把那些竹简编出一本《伤寒论》嘛，那剩下来的竹简可能到元朝才被编出《金匮要略》的啊，就也不能说到元朝，至少我们现在的手上有的《金匮要略》是元朝邓真的版本，就是说宋朝时候的这个在抓什么东西是属于伤寒的时候，厥阴篇就已经就是很多东西被丢出去了，被觉得不是感冒，不是感冒，这个不是感冒，就糖尿病怎么会是感冒，就丢掉了，是这样子把它刮出去了。那如果我们是一开始啊，就是学习这个宋本的厥阴篇的话，你就会觉得已经要讲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就是你如果是学宋本厥阴篇的话，你大概你的感受上就是学一个麻黄生麻汤，学一个乌梅丸，学一个当归四逆汤啊，厥阴篇打完收工，大概就这种感觉。你实际上临床会用到的大概也就是三个汤。那但是呢，这个有一点 来历不明的这个桂林本啊，却把那么多那么多相关的东西啊都放到这个绝音篇里面来，就是说让他回到绝音篇的怀抱。所以以我们这个伤寒论的教学的教书匠来讲，就会遇到一个有一点小小为难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要教书的话，我们到底是要教狭义绝音篇还是广义绝音篇？就是绝音篇到底要不要把那个什么拉肚子、糖尿病什么都收进来，还是就针对一个感冒传到绝音经的症状来讲就好了啊？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用广义绝音篇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篇章，但是我这只是以一个做学问研究上面的判定，觉得这都是有相关性的，可是并不意味着我在临床上面已经可以把绝音篇用到非常顺手。我不得不跟各位坦诚这件事，因为绝音篇很多小暧昧的地方，因为你知道绝音肝经对不对？走这里，走这里，走这里，走这里，走到那，走到脚趾头啊，走到脚的大拇指。有的时候呢，我的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像颖颖跟他们的这些学姐学妹那一挂，哎，他们用绝音篇治他们的妇女病什么，就比我开的好，因为他们吃药有一些他们自己的经验法则，那他就会跟我讲，叔叔你少我们一个器官嘛，你不懂，啊对。那这也是嘛，啊，就是，所以，而且说真的，我常常会觉得说，我班上有一个女的助教放这边，其实是很幸运的，因为女同学可以跟她私下讲一些自己的状况。因为你如果女同学要你来跟我讲说，老师不好意思，我阴道烂掉或者怎么样，就是听起来可能大家不会很好意思讲，可是这种病其实很多人会有，好，所以这样的情形，我觉得。女生的部分绝音篇，我觉得我只是教一个大概的框架，可能详细要自己揣摩。而我说详细要自己揣摩的难处，就是我从前这个课刚开始不久的时候啊，我有一次啊，几乎花了一整堂课在讲什么绝音病跟什么人体内键反转录病毒的关系，那个东西是不是？那个东西啊，就是说如果以今天西医来讲的话，不是常常是发作成所谓的自体免疫失调病吗？那么如果我们要把它放到西医的系统来看待这个绝音篇的话，那就等于是说张仲景的绝音病的治疗方法是要把人体这个已经是在 DNA 层面的那些讯息转录回 RNA 层面，再吐到细胞外面，然后再排除掉。这个你如果说跟一个西医讲说我们伤寒论是做这件事，西医会不会觉得你是神经病？因为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就是以目前的科技的思考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而到底怎么样，就是伤寒里面哪一味药是能够让这个什么 DNA 层面的讯息的反吐到 RNA 再吐到细胞外面，哎，这个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研究成果报告可以讲的，我们只能说在临床上是曾经见过有人呢糖尿病被医成一场大感冒，然后那个感冒治好了，他的糖尿病就好了。那如果那个糖尿病是第一型糖尿病的话，那就是自体免疫失调糖尿病啊，就是他的身体里面的细胞因为你内部杂讯太多，所以把他的胰岛细胞当成敌人，他的免疫力过度旺盛去攻击他的胰岛细胞，造成胰岛素不足，这个叫第一型糖尿病嘛。那第一型糖尿病的这个治疗的诀窍其实就可以说是，哎，在绝音病里头啦。那当然第一型糖尿病你说我不要会治，我就完全交给西医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啦，因为它就是没有胰岛素而已嘛，你就打点因素林什么的，对不对？也就可以降下来，一辈子也还安稳。那糖尿病这一块啊，最不可爱的比较是第二型糖尿病，是我们东方人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东方人的糖尿病大概九成都是第二型，不是第一型，西方人比较是第一型多，多也没有多很多哦， 只是比较上来讲。那第二型糖尿病呢，用我的讲法，我觉得我因为是教中医的哦，很多说法都不是真正的科学上的精确，只是象征性的讲法啊。就是用我的讲法来讲的话，第二型糖尿病呢是这个自律神经型的糖尿病，就是这个人很爱担心，很会紧张。那这种担心紧张，他的交感神经就会很紧张，对不对？那紧张了之后呢，他的肾上腺的这个髓质素就会分泌，就是我说好像火灾要搬冰箱了，对不对？就要提高血糖，就是人常常在担心焦虑，怕东怕西，对不对？就是每天在那边守着看小孩的成绩单来了，会不会让我心很痛，对不对？这种事情在那边焦虑的时候呢，其实人的肾上腺素就会让人的血糖升高嘛。那这样子，因为自律神经的失调，造成肾上腺髓质素的分泌而提高的血糖。那在我们台湾哈，很讨厌的就是说，西医这边治疗的时候，还是用第一型糖尿病的治疗法在治疗。可是呢，这样子的人，第二型糖尿病的人啊，他如果被投予这个降血糖的药物的话，那他的自律神经就会更紧张，就会更觉得那怎么办？血糖降了，我们没有冰怎么作战啊？对不对？又万一火灾了，我不是没办法搬冰箱了吗？然后又会用力叫肾上腺更努力的去分泌肾上腺素，然后呢去提升这个血糖，跟那个西药去杠。那这样子杠的结果呢，就变成台湾的这个西医啊，开始多了一句俗话，就是说：“哎呦，你有糖尿病啊，你要小心啊，十年之后就会肾衰竭了，就要洗肾了。”就是说，你这个肾啊，用这个降血糖的药去跟它杠上的时候，你那个肾就变成每天都处在高度疲劳的状态，那差不多十年左右就累坏了啊，所以。如果你是所谓的第二型糖尿病，一开始就不是胰岛素这个因素林缺乏的糖尿病的话，那你要想办法在自律神经的世界才龙魔鬼龙魔把自己调理到很舒服很放松，对不对啊？就是所有让你担心的人，对不对，就全部写在纸上画叉叉，然后说去死去死啊，对不对？就你总要想个方法让你不要牵挂那么多事情嘛，是不是？那之类的啊，这是以糖尿病来讲。但是如果以糖尿病的症状来讲的话，你症状合了，不管是第一型第二型，你要不要吃肾气丸保养，那都是可以的啊。这是另外一边的说法。那我每一次要教到厥阴病呢，我大概自己都会觉得很心虚啦啊，因为虽然我自认为我比那个其他的教伤寒论的老师对厥阴病有更多的感情，但是实际上来讲，我觉得我临床接得到的病人哈，顶多就是妇女病的这个范围。就是人家如果真的是很强悍的厥阴病，我还接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用药的分寸，我只能说尽量去找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跟同学讲。但是我自己的临床这一类的病人，我有的时候是真的接不到。那这一次啊，中间放一个什么228的假嘛啊，就这个假日之间呢，我今天一直在说闲话，太好了，真的心情非常悠闲，有备无患啊，这个。对228这个假期之中啊，我也遇到一个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我平常啊，对于台湾的那个比较新的小说家的作品，其实我没有那么爱看。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像我这个世代的小说家，比如什么骆以军写了一本什么《西夏旅馆》，对不对？在书店翻到第几页，我就觉得不行。我的头脑是看那种好莱坞大片的头脑，我不想看那么复杂的东西。就是这种小说家他自己的那种私房美学啊，我觉得我进不去啊。就是我，所以我对于这种 现代的小说一向是有点敬而远之啦，啊，可以这样说，就是不得其门而入的。那结果呢，有一天好像是礼拜六日的报纸啊，就是有一些书评，偶尔会有一个小专栏书评，然后有一本书的书评呢，哎，刚好写的人是我一个高中的学弟在评论这本书，那就是书评是我学弟写的啦，那我就稍微注意一下啊，就哦这个书，当然也没有想到要拿来看，然后呢，又过了两天，我一个小学同学夫妻啊来找我复诊，就是看他们的这个一些身体的状况调理的如何，结果呢，我那个同学的太太啊，又跟我讲起这个书，我真的完全没有意识到它是同一本书。他说台湾有一个女作家哦，得了这个又是风湿病又是干燥症。他跟我讲说，杰兄，你应该看看他的书，因为他书写的非常的详实哦，吃什么中药西药都有讲什么的，然后你可以当做医案来参考。然后呢，等到我礼拜五跟我小学同学吃饭的时候呢，他就把那本书带来，我厚厚的500页哦，然后说我太太说你可以拿去看，这样就拿来给我。然后那个小说当然以故事内容来讲，我还是完全不得其门而入啊，就是觉得谁是 A 谁是 B， 然后怎么样，我其实不是很理解了啊。而且那个小说家也对我来讲也没有吸引力了，因为他说他写完这本小说之后，他病也好了80%了，就是可能他写作有某种疗愈的效果，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写他这个病的这几年的过程，那结果他的那个病呢，就是所谓的免疫失调病。那结果我看它里面，当然它里面的那个药，中医开的药方，其实整本书在500页，我一页一翻，哪里有别的中医开的药方？就我只看到一个生脉散，而且生脉两个字还写错。然后呢，翻到后来看什么柴胡桂枝干姜汤，我就觉得没关系，这中医只在开心安的，就是其实以用药来讲，我完全没有学到东西哦，然后就很辛苦的看这个。就是跟我同年龄的一个女作家这样很痛苦的病的这几年的事情，可是呢，我觉得很有收获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自体免疫失调病的患者啊，刚好这种新派的小说家，我觉得写东西啊还真是不含蓄啊，就是他就是眼睛干到眼皮怎么烂，然后什么阴道怎么烂，然后怎么样，他都讲得很清楚，你知道？然后手是如何一个痛法。然后我就把他那些所有的病况从头到尾翻过一遍，我就觉得哇，这个人真是在诏书生病啊，就是完美的厥阴病加上百合胡或阴阳毒，就是我就觉得说，原来生这个病的人他真的很痛苦，因为他身体，他们西医是叫什么，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他就是身体啊莫名其妙的痛啊，痛得很难过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张仲景那个阴阳毒里面写的身痛如背胀啊，面赤斑斑如颈纹啊，就是那个免疫失调病的一个现象，你知道？那你说红斑狼疮这种病，免疫失调病，这个那个用治阴阳毒的那个生麻鳖甲汤有没有治好过的例子啊？中医的临床是有的啊，所以就这其实是蛮值得珍惜的。就是到了我们这个世代，所谓的免疫失调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那这个，然后呢，我刚刚在，我觉得啊，虽然有些事情我会觉得很难责怪，因为这个。比如说糖尿病是细胞内部的杂讯太多造成的免疫失调，这件事情都还是很尖端的西医才在讲的话，就是老西医还在那边不是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这个还是现代科技在发展中的研究，就是所谓的基因研究的层面的东西。那么但是呢，像这个自体免疫失调病啊，这种事情，我想也是非常进步的研究才会讲到这个什么人体内建反转录病毒的量过多，造成片段性的那个破碎 DNA 太多，而引起这个细胞不能够辨认出你同一个身体里面的人的细胞，认不出你是人，对不对？就是自己的眼睛花掉了，所以看那个对方觉得他不像人的，这样打过去。 哦，就是自己的细胞认不出你是人的那种现象，就自己细胞攻免疫细胞攻吃自己的一个现象。那这样的疾病啊，那现在一般江湖上流行的保养法则，你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这种免疫失调病的患者会听到很多江湖传言。他那个江湖传言是什么？哦，我是免疫力过度旺盛，所以我千万不能吃补。我吃了黄芪当归就会死翘翘，吃了灵芝增强免疫力，我就完蛋了。有没有听过这种话？ 连木树芽都不能吃。 哦，因为它会增强免疫力，不得了，我免疫力太多了。我跟你讲，免疫能力、免疫细胞瞎掉跟免疫力太多是两回事哦。你知道吗？就是他认不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并不代表你的免疫力是过强还是过弱，可是呢，就是一般江湖层面的传闻是这样子在讲的，对不对？所以又不能吃黄芪，又不能吃灵芝，什么吃了木醋芽就会完蛋，然后因为血液过度粘稠，所以要吃抗凝血的西药。那抗凝血的西药一吃，你就会说中药里面所有活血化瘀的东西都不能吃，不然我的皮肤底下会出现血斑，会喷血，会血流不止，对不对？就是这些花招全部都出来了。可是这个东西啊，它到底是一个所谓的刺激知识，你知道，就是一个不是很完整的认识到这个疾病的一种知识。然后呢，那个女作家她就写说，于是呢，西医呢还没有给她开类固醇啊，因为类固醇开的也有点凶了啊，就给她开降低免疫力的药。那他请问若君啊，降低免疫力是什么药啊？因为他的那个书上面写说他是开奎宁，我爸听了说奎宁是治疟疾的吧？这个是不是这个女作家又听错字了？ 有，是他 是奎宁 没错， 是奎宁， 是奎宁啊。现在很多人都在吃这个药，就是会有很多的那种蛇啊，或者是比较腹泻虫的感觉，然后他们去看风湿免疫科 啊。嗯嗯， 然后他们就会开，医生会开奎宁的药。他说为什么会被发现说，哎，这个药好像可以治这个状况，可是也并没有完全的药效。 哦，真是不好意思叫你教我这么多，好像我应该去付学费给你啊，真是抱歉。因为我爸爸这种当院长、副院长的反而搞不清楚，你知道吗？ 新的 啊，是奎宁。那可是呢？你看啊，这个自体免疫失调造成的好像富贵手的病，如果你在经方开什么呀，当归四逆汤，那几帖就医好了。柴龙母， 不要那么紧张， 哦，紧张不紧张那个是算虚劳，我们今天是在讲厥阴跟阴阳毒啊，就是以厥阴的脉络来讲的哈。是当归四逆加味汤治那个富贵手类的病，很快，就是，也就是说厥阴药法，如果你用的对盘的时候，哎，那个病人真的是会明显的有好转。那至于为什么好转呢？我们中医是用一个极端象征性的说法，对不对？中医这个非常模糊的象征性的说法呢，就是厥阴病。这个肝经的厥阴风木之气呢，就是负责让人的阴跟阳能够合而为一的一种黏胶。那代表性的药物呢，一个是乌梅，对不对？那一个是当归，因为当归是能够把气抓到血里面，等于让阴进到阳，阳进到阴里面，是不是？那这些药物呢，它在以一个中国医学的思维框架里面，让这个人的阴跟阳能够互相合一而中和呢，它就不会有阴阳分裂、阴阳打架的现象。那这个厥阴病主症框里面说的这个阴阳打架的现象呢，那就是这个今天西医说的这个免疫失调病。当然我这样子讲其实是非常之粗糙啊，这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中医理论，就是你们当作是文学性的象征物听一听就好了啊。那可是呢，就是 但是那个比如说那个女作家，她就说她吃了这个七一开的降低免疫力的药，那她就变成处在另外一种恐慌症，就是生怕自己会得感冒，因为已经没有免疫力了，一感冒就要死翘翘了，对不对？就是这很辛苦，就是这边好像这边打一下，那边又歪掉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就觉得各位同学要有一个觉悟，就是如果你有这个免疫失调病的话，你要以我们现在地球上有的医术来讲的话，你还是要练习看看，看能不能用到厥阴药法，或者是百合胡或阴阳毒的药法，把这个状况扭转回来啊，因为你药开到对的时候，它整个好起来的感觉比西药的那个感觉好太多了。那因为还是病发的时候那个花样还是很多啦，对不对？如果你身体莫名的这边痛那边痛，那当然还是用生麻鳖甲汤嘛，那鳖甲也是走厥阴的，对不对？那如果你只是有一点点轻微的这个阳不入阴，那你可能吃肾气丸就可以好很多了。那或者是你有很明显的上热下寒的症状，那麻黄生麻汤，那寒热错杂，气上壮心，心中腾热，饥而不欲食，这个是乌梅丸的主症哦。就是你如果能够把握到这些药法，哎，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免疫失调病你长期的调理来讲的话，不是长期，而且效果稳定，而且蛮能够把这个免疫失调病倒逼成一场大感冒而收工的，应该是生麻鳖甲汤或者是麻黄生麻汤，那个效果比较帅。只是这个时候倒逼成一场大感冒的时候，你要会收工哦，要能够把那个感冒从第六关打到第五关，打到第四关，这样打出去啊，啊，就是据说是通常会打成类似小青龙汤这样的东西啊，到时候你要会收摊，因为那个东西你一旦逼出来了，就是怎么逼出来的我完全不能理解啊，但是一旦那个 DNA 层面的东西逼成感冒了，你就要能够把那个感冒清干净，那往往你打得好的话，那可能你的第一型糖尿病就痊愈了，你的免疫失调病就痊愈了啊。那这个当然若君是药剂师啊，我也不能叫你犯法，对不对？主治医师开奎宁，你给他塞段龟斯利汤不行啊，不行啊，都不行啊。所以大家也是私底下偷偷知道一下就好了。好，那这个以这个广义的厥阴病来讲，就像糖尿病的这个种种症状是常常挂到厥阴病的，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六经病的框架说回五脏的话，厥阴经是人的肝经跟心包经，对不对？所以呢，厥阴病呢，如果以肝经来讲的话，你说张仲景治厥阴病的那些方啊，是不是能够保肝呢？哎，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可以。像乌梅丸，它其实它的主轴的作用呢，是让阴跟阳能够黏在一起。可是的的确确是有人有肝病的，他吃了乌梅丸，让他这些组织，他是以当我们开照仲景方一定是照主症啊，不是照医生说你得什么，西医检查说你得什么病。但他吃乌梅丸，把这个阴阳错杂的这个主症修好的时候呢，哎，他也可能会拉出一堆黑大便，他的肝病好。哦，那这是以肝经来讲，那以心包经来讲的话，你知道人的膏肓区块就是这个胸腔里面配扣掉这个肺脏的地方，就是心肉体的心脏的那一个位置，那边黏的一些脏东西，那你用厥阴药法呢，有的时候也会治到这个肉体的心脏的心脏病。那当然《伤寒论》的六经传遍，最后一关是厥阴嘛。那所以说病入膏肓，那你我们伤寒派说病入厥阴，其实意思没有差很远啊。啊，是这样子。那 我以为心脏旁边有什么痰是要吃锅篓石。 啊，锅篓石的那个心脏旁边的痰呢，是指这个冠状动脉里面的痰。 那那个绝阴病药法打乌梅丸打的痰呢，是粘在心脏的外面的痰，就是胸腔里面心脏外面的痰，就是你知道，就是说是心脏有痰，那个对对对，就是瓜蒌石，瓜蒌石是打冠状动脉里面的痰，啊，这个，所以呢，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当然还有就是自体免疫失调病，还有什么？日本人是叫胶原病，强力胶的胶，对不对？那胶原病呢，就好像是这个人的一些组织，一些小地方会开始，怎么讲？象征性的讲法，就原来应该是液体的东西，它变成果冻状。 比如说，眼睛、嘴巴。 对，那这样的话，其实要让那个微小的组织，它有时候发展的比较过火力，就变成什么多发性硬化症、什么硬皮病之类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呢，你要化那个东西，就是你的身体里面的那些液体哦，变成异常的粘稠了的话。那还是生麻比甲汤好用，哦，只是生麻要多一点，哦，就是这样的绝阴病的打法。那你说，如果我们姑且相信张仲景的这个广义绝阴篇，就是说这个绝阴病关系到这个肝经，哈，那你说这个人的，我们今天是说糖尿病啦，古时候人是说消渴。就是这个人一直口渴，可是喝水好像那个水没有被吸收，马上就变成尿，所以又口渴又一直要小便，对不对？那这个是标准的肾气丸症啦，啊，那你吃了肾气丸之后，其实肾气丸只是在治疗你的能量上的阳不入阴而已。可是你肾气丸症吃肾气丸，你这个口渴跟小便尿崩一定会开始好转，对不对？那无论是第一型、第二或者是第二型的糖尿病，因为第二型糖尿病的人肾也很虚啊，也可以吃肾气丸啊，对不对？那治了之后，他的整体的状况都会得到好转。可是同样这个血糖高哈，如果你是吃西药来控制的话，他就会留下一个后遗症，就是这个人的厥阴经依然没有好。也就是说，他如果是用西药控制血糖的话，他的跟厥阴经相关，我们从上面算下来，眼睛还是容易退化，容易眼底出血，容易白内障，对不对？然后下来，这个肝经下来，阴部跟阴道还是容易病变，对不对？以男人来讲的话，就是容易阳痿啦。然后呢，这个再往下走，脚的大拇指还是不一定能逃过截肢的风险，对不对？就是这个中医这个非常虚玄的一条厥阴经，那依然是病在那里，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说，就是说一条厥阴经的病，就好像这条厥阴经的能量不够。有一个中医师好像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一次家里面啊，电视机啊是插头坏了。结果呢，这个师傅来修理的时候，跟我换这个换那个，不知道收了我多少钱，到最后才发隔壁水电工才说你是插头坏掉，对不对？就是这个事情是有点麻烦的，就是我们希望是能够这一条厥阴经的能量能够调好啊。那另外就是，厥阴病，我们那时候教当归四逆加味汤的时候也讲说，风邪一入厥阴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发作，西医诊断是叫什么盲肠炎啊，对不对？就是你的这个地方忽然阑尾开始发炎了。那以整体的体质来讲的话，你也可以说厥阴病跟阑尾这个系统呢，管到你的整个下腹腔的免疫力的品质的好坏。也就是说，有一个中医的江湖传闻，就是说，比如说，割过盲肠的人哈，就比较容易在晚年的时候呢，是死在大肠癌上面的。就是阑尾那个地方被厥阴经被划掉一刀，拿掉一个东西的时候，他整个下腹腔的免疫力还是会乱掉。好，那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已经是很严重的大肠癌啊， 那当然是搞起来是很麻烦的。可是你要知道哦，一个人在得大肠癌之前的5年到10年之间，其实他的厥阴病的主症状都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就是比如说长期的好像那个有一点软便会烫屁股之类的问题，那个就是白头翁汤症，那是厥阴的，有湿热之气聚在厥阴，或者是他长期的有那种糖尿病的种种症状，那个嘴巴干啊，然后 性功能不好啊，然后大腿内侧没有力啊，就是在他变成大肠癌之前，其实很多厥阴病的主症状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那我就觉得我们学中医就是希望，就是很多事情是能够在他还不很严重的时候就能够好好预防嘛，对不对？那刚刚随便聊到，哎，富贵手都有可能已经是厥阴病啦，对不对？你那个时候就要把，因为富贵手，如果你用个非常非常粗糙的那个中医的理论框架来说哈，是这个人的热气浮在上面，下不到脚底，所以他才会那个热气不能到脚底涌泉去，所以就冲到手心劳宫去。这个也是阳不入阴的一个现象。所以就是。 是免疫力的问题，像是肝癣那种也是免疫力不坏掉，也是要吃类固醇，那个也算 是。哎，肝癣啊、哦。 那个算是 皮肤的肝癣是这样子，我肝癣或者牛皮癣，我一直都。我这个一直在这个课堂、哦、我一直说下堂课要教肝癣、牛皮癣，然后就不行不行，再往后放一堂课，不能再往后放一堂课，因为如果我们要说肝癣、牛皮癣哈，是这样子，我大概跟你们讲一个大纲，就是通常人会长癣，我们中医的第一个思考是这个人是不是血虚，所以有风气进来。就是因为血虚，所以皮肤有风邪进来造成的，所以血虚生风通常是第一个思考的。那这个时候你治癣的药啊，我们第一层的用药呢，就是用这个什么，比如说什么当归引子之类的补血的汤，然后呢驱风的药我们会用消风散，可是我们一般的十方消风散的那个推皮肤的风的力道又不够强，所以可能里面有几味药要加到蛮重的，比如说是不是浮萍要加重一点，刺激力要加重一点，就是要用那种比较能够把皮肤的风逼出去的。那所以补血是一路，驱风是一路。那当然你说补血养血而驱风的方到底是要哪个方，其实就很不一定，有的人可能当归补血汤吃一吃就好很多了，那有的人呢可能要吃到当归引子、地黄引子，那或者是有一个日本人常用的方叫温清饮，那有的人呢是需要用到猪鸟汤，猪鸟汤。那还有就是还有一路的癣的患者呢是要用到我们厥阴篇的乌梅丸煎汤剂，就是他的皮肤底下是其实是有一些不太干净的这个湿气的邪气，那个邪气呢用乌梅丸煮汤剂，它里面的药物刚好又有桂枝又有黄连黄柏什么的，还有花椒，它可以逼到皮肤底下把那个皮肤底下的毒气散掉。 我那个朋友他还算怕热的，觉得好像他是热性。 那他的你的热性对不对，他是一个，因为你知道怕热的人不叫热性体质，怕热的人是阳虚的不得了才会怕热，对不对？这是因为人是气虚才会不耐热啊，对不对？生脉散这种解暑的方还是以补气为主，所以怕热并不意味着他阴虚，是天气冷的时候他还在发燥热，那你才能在想他到底是阴虚还是厥阴，对不对？如果发燥热是从头燥热到脚底，那这样是阴虚。那如果他发热是上面半身燥热，而脚还是冷冰冰的，那就是厥阴病啊，是不是？啊，就这个东西都是，我觉得很多东西是 我们伤寒论有一些基本盘的观念，也就要一个一个去跟病人对对看啊，就是先不用急着说要有什么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从前教书的时候常说一句话，他说我看病怎么会用得到智能呢？就是这个病人呢，他来这个问题，就我就全部都是用消去法嘛，对不对？这个状况的话就不是用这个方，那个状况就不是用那个方，消到最后也只有这个方可以用，我有什么自由可以讲？就是帮人看病是最没有自由的啊，就是不要用他智力，就是不要你自己想说我觉得他可以用什么，就不要觉得，就多问几个问题就可以把其他用不到的方删掉了。那当然很多方式我们还没学到的方啦，就是全部删了之后发现无方可用了，然后就说不好意思，请你回家等我三年，等我艺术进步了再来医你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就不要逞强。我常常觉得不要逞强，尤其最近网络上都在盛传什么某某名中医过世这种故事，对不对？我常觉得很多东西是惹不起的，就你治了很多人身体上的疾病啊，但是他身体上的疾病背后的那个能量的东西，你不见得惹得起。就是如果他得这个病是好像老天爷要他反省一个某种东西或怎么样的话，那你硬是把他治好的话，还是会有能量上的伤害。就是解决别人的问题这件事情，在庄子里面是非常不认为可取的。庄子是认为你要解决原因，不可以解决结果哟。你解决结果往往是在从恶哦，对不对？就是人家把事情搞坏了，你帮他收这个烂摊子，让他可以轻松过关，这是从恶哦。所以当然我不喜欢说什么你得什么病都是因为你做了坏事什么，我不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死脑筋的人。但是我是觉得，我是跟各位讲一句老实话哈，就是我其实教书啊，从前到前一阵子，我常常在埋怨我的这个宝贝陈助教的医术不够好。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同样是跟我学中医，陈助教学的最久，为什么每次开药都孬孬的？就是我开三克的，他就只开一克，就是那种医术很孬，就是不爽利，就是没有那种大刀阔斧的那种行家风范。可是呢，等到我真的看到像樊助教那种医术很好的助教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开始觉得，陈助教这么做其实是比较明哲保身，他比较安全。你知道，就是樊助教常常在惹一些我觉得惹不起的东西，你知道，就觉得踩到地雷区去了。就是你医术太好啊，有的时候会撞上一些那个好像不太妙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各位学中医其实要以自保为优先，就是不要太轻易的去惹到一些病人，因为我常常觉得病人是你惹不起的啊。这个很多病都牵涉到一些，因为我又不是什么超能力者、灵能力者，我又看不到，但是我觉得感受上会觉得很多人的背后是有不太妙的东西的。那这个我觉得那种东西我都惹不起，所以就小心为上啊。我刚刚插到这里，我已经不知道我原来讲到哪里了。然后我这个课本来就在乱讲一通，所以现在这个岔题已经让我完全迷失了。那这个，我记得刚刚是讲到什么糖尿病、富贵手，还有什么险啊？对，讲到险，因为是险这边插出来的。对，我要讲回险这条主线。所以就是 不是退回最原始， 不是退回最原始。就是险这个东西，像我上次就觉得说，像祛湿热之毒，你每天一两屠夫林煮水喝也是可以啦。那你用乌梅丸煮汤剂也是可以啦，这是以湿热之毒。那但是这个东西还是以血虚生风受邪这个角度在讲险这件事哦。那么险这件事，我常常也会跟同学讲一件事。就是如果你长的那个皮肤癣已经有一定的厚度的话，你记得要吃三个月的大黄蔗同丸，因为那个皮肤的那个癣如果已经有一定的厚度了，它的那个组织跟你的健康的组织之间根本已经是塞住了，你的很多药的药性根本过不去的，所以你要 吃大黄蛰虫丸三个月，把这个微血管的血溶掉，这样血才会好。那当然有一些人是光吃大黄蛰虫丸他的血就好了，有的，我至少我就遇到过两个。从前我中医班有一个学生，他那个血怎么治都治不好，很贵的那种驱风的汤，什么什么蛇肉煮的那种汤啊，都吃了都没有好，大黄蛰虫丸吃三个月好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妈妈，说是动了西医一个什么手术之后开始长血，那这个大概是淤血型的，所以他就吃了大黄蛰虫丸三个月，血就退掉。所以大黄蛰虫丸在治血这个事情上面也是不可，就是不可或缺的了啊。那不过呢，你还是有一个点，我们要另外一个角度要知道，就是所谓的这个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对不对？它有的时候也是长得像癣一样嘛，是不是？哎，可是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啊，往往是我们说痨病跟疫病这个向度的疫病的问题，也就是这个人是真的副交感神经过度旺盛造成的免疫力过强。哎，这个不是刚刚讲的那个什么免疫力攻击自己的那个免疫失调病吗？就是那个疫病是免疫力过强打外面过度用力的，那个是副交感神经过度旺盛病啊。那这个就像我跟你讲，像这个疫病造成的过敏现象，就像很多人他是小的时候气喘得很凶，一点点什么东西吸到了他就气喘了，可是长大了之后开始过着压力比较大的生活了，要考联考了，交感神经开始紧张了，他的那个过度旺盛的免疫力就下降了，就不气喘了。所以很多人气喘是指气喘小时候，对不对？那很多人的过敏也是指过敏小时候，很多人的皮肤病也是指在病小时候，长大了皮肤病就好了。那这些是疫病，这个其实疫病才是真正的免疫力过度旺盛。今天说的免疫力攻击自己的那个是厥阴病，或者是百合胡温阴阳毒，好不好？这个分类上。那至于疫病要怎么治呢？我也很难定义啊。就像小方度教不是 原来就异位性皮肤炎还蛮凶的啊，就是身上一块一块那个粉红的。那上次我那个朋友啊，吃那个什么天雄汤里面掺了乌头中毒啦，那个药退回来，对不对？那小方度教就拿那个乌头汤喝了，把自己麻倒，对不对？麻倒一次，那个皮肤异位性皮肤炎就少一大块。这超级驱风药啊！ 很惊险 啊！那也是他的机缘到了，刚好有毒药可以给他喝，对不对？这个很难讲啊。那你说他那个是疫病还是驱风药有效呢？就是本来那个驱风药啊是要用蛇肉，就是有一点毒的蛇肉，什么蛇肉是什么？乌梢蛇、白花蛇的比较没有毒，我记得好像是白花蛇几乎是不毒的蛇，乌梢蛇有一点毒，腹蛇比较毒，就是中医常用的。那腹蛇的话，怕煮汤啊，毒真的把你毒倒了，那就其实蛇当里面知道毒是在毒囊，不是在肉里面啊，但是可能肉里面多少还有怕沾到的，那就是蛇肉。的效果跟乌头的效果到底哪一个比较好，这也很难说。所以这个驱风邪的药你要用到哪一个层级，这一直是我觉得难以拿捏的。就是你到底是那个什么消风散啊，那个浮萍用重一点或者什么用重一点就可以驱到这个风了，还是你驱这个风啊要用到蛇肉才能逼出去，还是要用到刺棘梨跟苍耳子才能逼出去，还是要用到乌头才能把那个风邪逼出去，这个是每一个患者都不一样的。那至于说养血这一路啊，就是说你的血到底是炙甘草汤可以补起来呢，还是用这个黄连阿胶这个猪鸟汤就可以补得好，还是用当归补血汤比较好，这个也是非常之不一定，就是你要看到那个病人啊，把个脉啊，就是稍微做一个判断， 就是要找其他主症，你知道，等于是自选，你要问说，哎，你会不会失眠啊？你会不会熬夜啊？或怎么样？就是很多东西都要问过一轮，然后加加减减，然后看它的那个弦的厚度。像不厚的弦，你呢去那个照相馆哈，买那个生石灰干燥剂，因为这个东西一定要用新鲜的生石灰。就是你知道生石灰干燥剂买来的时候，那个石灰是很新鲜的生石灰，然后拿一个簸子啊，把生石灰磨成粉，然后呢，这个另外呢去买跟生石灰同重量的雄黄，那个雄黄一瓢根，磨成粉的生石灰一瓢根，倒到一个小碗里头，然后加一些水调成泥状。如果是不严重的癣的话，那个药一定要现调现敷，因为他们就是在化合的那个当下有那个成分，你放久了雄黄石灰你装到同一罐就没有用了，不是装到同一罐它就没有那个立刻加水混合的当下它有一股臭臭的那个味道冒上来，趁还有那个臭味的时候呢，涂一个像差不多一块钱铜板那么厚裹在你那个癣上面。如果是不严重的癣，两次就好，但是严重的你还是要用大黄蔗虫丸去什么打通微血管啊什么的，哦，所以这个癣的问题到底是厥阴还是血虚还是风邪还是疫病，这个有 很多个向度，就同样一个癣是有点讨厌的，哦，那这个雄黄加生石灰的这个方呢，方的名字叫做一扫光，就是你给它扫一次，这个癣就掉光。那其实这个一扫光是干嘛的？你知道？是古时候用来碗面的。就是说啊，你那个一扫光，你因为雄黄石灰就是很便宜的东西嘛，对不对？这个你就一大汤匙雄黄，一大汤匙石灰啊。裹在一起，你要除腋毛或什么的，你就啪抹上去，然后洗一洗，腋毛就掉光。啊，就是不痛，不痛。那就是当然，西药也有屈臣氏有卖西药除毛膏嘛，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你用雄黄石灰比较便宜啦，啊，不过就是臭臭的。对不对？又在岔题，不知道岔到哪里去了。我现在真的是有恃无恐啊！那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我还没有正式开始讲绝音片，已经到了下课时间了，真是不得了。我看赵伦非要赔两堂课，不然的话买盗版光碟人会气死。好，那我们下课20分钟再回来正式讲绝音片啊。